你上上下下你唔係淨係講房屋處啊，你勞工處啦，仲有呢一個特首啦，係冇人出聲㗎喎，冇人為佢哋發聲㗎喎，即係你哋得職公民係幫佢哋去即係爭取權益㗎喎，係咪仲要搞咗十日， 嗯， 喂你十日都冇人出嚟出聲， 嗯， 咁你搞到好好 Q 好笑啊，搞到黃遠輝俾人圍㗎嘛。黄远辉做咩？佢系呢个长策，佢系房委会，唔叫关佢事。 唔系啊，呢啲人系要诋毁嘅，即使唔关、啊、关唔关佢事咯。喂，你政府有个监察嘅制度、 啊， 既然你讲得要做投标， 嗯、 既然你话我哋政府唔能够承担咁多嘅责任，系、 嗯、 咪？我唔想即系 overload 嘅政府，即系负荷过重。咁、 啊、 你而家俾出边市场去做。咁唔該你做返個真正嘅市場競爭出嚟啦大哥。 係啊。 同埋一個公平嘅制度啦。喂呢啲友改個名字又可以再理過㗎啦。 嗯。 好在佢唔識我哋咋。你識我就大鑊啦。咁你背後老實講我可以引申埋個股東添。引申埋個董事添。 其實呢單嘢呢。 係咪即係所謂代理股東同代理董事啊。咁你咪以為嗰幾間嘢係真正嘅競爭囉屌。都得㗎。 嗯。 喂，所以你要 check 嘅时候，你要去第一，你真正一个竞争嘅制度嘅时候，喂，你唔可能俾呢个咁样围标嘅，唔单止系剥削工人咁简单，亦都系对市民大众系唔公平噶嘛。我真系想揾个好啲嘅清洁公司，我都揾唔到噶啦，原来 系啊， 屌嚟嚟去都系嗰啲友， 嗯， 即系做管理嗰啲，我唔系讲清洁工人啊，我对嗰啲都唔会要求好高噶啦。 屌，原来你话你投到个标唔系因为佢系俾人做得叻，更加专业，系纯粹因为咧。即係佢自己以前同房署嘅關係好嘅啫，係嘛？呢啲咁嘅私 跟住，因為同佢關係好，所以咧我投咗第一次， 啊、 或者投咗第一個屋村，跟住我就投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。嗱，清潔就好少係咁，清潔嗰啲搞咗好多年，但係保安嗰啲係咁，管理嗰啲係咁，即係管理公司嗰啲啊。即係當然咧，而家我已經係數翻十幾年前嘅故仔啦，係咪？就係因為你房屋署減磅啊嘛， 嗯， 就俾肥雞餐啊嘛，叫啲友自己出嚟開公司啊嘛。咪嚟嚟去都俾你包围晒咯，大佬，屌大佬，系、 嗯、 嘛？跟住你仲好好嘢，因为你投了一次之后你有经验啦，系嘛？咁你以后就可以入嗰个市场噶啦。喂，大佬，你对我哋嚟讲，佢系个 barrier to entry，barriers、嗯、因为有 S 添啊，屌系几高嘅门槛，唔单止系钱嘅问题啊，亦都系有经验噶嘛，你有一个 expertise 噶嘛，有个 knowledge 噶嘛。系咪你真系有做过啲咁嘅嘢先？喂，我点话自己得啊，大哥？ 嗯。 喂，除咗你房屋署嗰啲阿哥，因为攞咗肥鸡餐，有咁样嘅 experience 之外，其实我哋冇得竞争嘅。但其实嗰啲嘢有几难搞咧？如果真系要做生意嘅时候，系、嗯、咪清洁？屌我都得啦，大哥。嗯、虽然有条腰攰少少，大哥，系嘛？ 你唔会做 保安都得啦，唔系我开啊！我意思我开间保安同清洁公司啊， 好 Q 好玩啊，大佬！你谂下， 你做 personnel management 两头赚啊！一方面，大佬你又即系 剥削劳工 系啊， 另外咧嗰啲就一定唔会收唔到数嘅，因为房署、啊、 房署噶嘛，你唔使追数，个个月有系嘛？ 跟住你开做到一间屋村，就到第二个屋村，做到第二个屋村，亦都可以做埋私人楼嗰啲。系咪？你有競爭能力噶嘛？我有經驗啊，我有嗰、那個工作範圍嘅經驗啊嘛，知識啊嘛，甚至乎人手啊嘛。咁你就投我噶，我做揀標嗰條友啊，都揾佢有經驗噶啦，都有做過幾屋村。 哇！所以咧，好棒！即係你諗下，即係而家咧，你畢咗業出嚟考房署，好過考差佬啊，大佬，係嘛？ 我唔知道房屋署難唔難考喎，屌！ 係嘛？我一定難考啊，一定好難考啊！但係你諗下，哇！即係完全唔需要怕咩喎，唔使怕冇一撈啊，大佬！咁多關聯生意，又可以做保安啦、啊， 即使佢縮人手嘅時候，要減低嗰個 establishment 嘅開支嘅時候，喂都冇問題喎、 啊。系啊， 系嘛？因为佢通常都系费事你搞工潮啊、包瓜嘈啊，咁咪叫你自己开公司 啊， 系嘛？跟住就醒一两个 project 俾你做下啦，系嘛？做得一个 project， 做第二个到第二个到第三个噶啦。 所以其实 喂，所以香港其实成个经济个即系垄断嘅情况咧，系、有关系嘅，同成个私有化、私营化嘅政策系有密不可分嘅关系。话俾你听，系政府造就出嚟嘅。所谓官商勾结，所谓贫富悬殊，呢个系一个睇嘅两面嚟噶嘛？你唔官商勾结，点会贫富悬殊呢？点解会官商勾结呢？就系政府嘅政策问题，话俾你听。 同埋就系话你睇翻呢啲嘢系民生，但系民生又偏偏就同政治有关。